郭林也是过了一会儿没听见乔家的声音，抬起头才发觉这家伙竟然直接坐在地上睡了。 喂，你还是回房吧。 过去很轻地拍了拍乔家的脸，后者却没给他什么反应，很轻地哼那两声，大概勉强是一句不怎么文雅的粗话。但是郭林又不能真的让他坐在地上这么睡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把已经睡得迷迷糊糊的乔家架起来，半背着弄到了沙发上，然后去找了毯子给他盖上。 这两天你还是好好休息，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 明知道这些话乔家现在可能听不见，郭林还是喃喃自语地这么嘟囔了一句。他坐在边上，拿起乔家之前没喝完的啤酒灌了一口，然后沉思地看着前头，半天都没动一下。如果沈军同意他的计划，可能又要牵动很多人了。他掏出兜里的手机，调出所有的受限呼叫，在一大排的耿伟和刘宇中，有点意外地看见了少奇的名字。电话是刚才给他打的，而且还不止打了一次。下意识的，他转头看了一眼沙发上的乔家，后者睡得一脸深沉，跟他平时那股调调倒是大相径庭。将那个号码按了回去，郭林并没有刻意站起来或者拉远跟乔家的距离。少奇接电话接得很慢。 郭林。 嗯，有事吗？ 之前他们两个该说的都说了，少奇也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找他了。郭林估计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，不会找他这么急。果然，少奇在那边声音有些抖。 郭林，你现在能不能过来我这边？我难受。 怎么了？ 你快过来。我真的很难受。 少奇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感觉上并不清醒。郭林犹豫地站起来，还是追问了一句， 少奇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然而那边只会来回地重复要他过去，这种状态跟当初孟哲死的那段时间他的表现很像，但是明明已经这么久没事了。郭林不想再重复一遍那段时期。 少奇，你听我说，你的生活必须要靠你自己走下去。这世上还有很多人关心你，你不要把自己封闭在过去。 我很难受，郭林，难受，我难…… 话没有说完，却突然被挂断了。郭林无奈地看着手里的电话，对眼前的局面有些头疼。他估计少奇又恢复了以前那种酗酒的日子，但是这个责任他真的不想再扛下去了。说到底，他不能代替孟哲照顾少奇一辈子，可是少奇毕竟是孟哲最后托付给他的，当初这个哥们儿他没能拉一把，没能救下来，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虽然心里很清楚少奇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，郭林还是没办法做到无动于衷。希望是最后一次吧。叹口气，郭林无奈地穿好外套，将给乔家做的粥关了火，然后没什么声息地关上门。睡在沙发上的男人很轻地冷哼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自己的觉。郭林开车到了少奇家楼下，却停了半天都没有上楼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今天一旦他上去了，可能短期之内少奇这边的麻烦他都甩不掉了。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少奇，尤其是如果他后面要查少东的话，跟少奇保持联系只会让局面更复杂。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不想利用这层关系，其他人不一定会认同。如果沈军真的要他卧底下去，他找不出个合理的理由去推掉，所以这个楼郭林真的很不想上去。他手里攥着手机，在楼下等了足足一个小时，发觉既没有后续来电，也没有救护车之类的出入少家，就有了走人的想法。也就是在他打算走人的时候，突然迎面对上了很刺眼的车灯。 等视线稍稍适应了这种强光，他才看见对面车里走下来的是少东。实话说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个男人打过照面了。孟哲那件事到底怎么回事，彼此心知肚明。在郭林心目中，少东就是个目标人物，而在少东心里，郭林的身份就是个警察。只是之前的那段时间，他们不得不因为少奇的关系反复打着交道。从一开始少东的抗拒阻止，到后来的默许放任，他们之间从来谈不上和平共处，但起码有着避而不见的默契。今天想必也是知道了少奇这边出了状况，他才会过来。不过所谓的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也就是眼前这样。郭林既然没能在之前最合适的时候躲开，现在就无法逃避了。他看着少东下车走到他这边，本来以为这人会像之前一样无视他的存在走过去，没想到少东竟然停住了看着他。 郭警官不上去。 少先生既然回来了，我想少奇应该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 上来喝杯东西吧。 少东的口吻不是在商量，而是直接命令了。他说完了直接转身就走，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转过身来看着郭林。其实这个时候郭林也可以走，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郭林最后还是跟着少东进了门。少东让家里的佣人给郭林冲杯咖啡，自己就直接上楼去了。郭林有点意外，少东让他跟着进来，却没有叫他上去看少奇的打算。结果没过多久就听见了少奇的尖叫，然后就是一阵不小的动静。在郭林觉得情况不对，打算上去看之前，少东就先一步走了下来。不过无论是神态还是状态都比之前差了很多。自从孟哲的事情之后，少奇也几乎成了少东的一块心病。这也是他明知道郭林是什么立场，也能够忍受他站在自己房里的原因。少东叹了口气，坐在郭林的对面。 最近少奇的情况不怎么好。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 明明之前的情况有所好转的。这个话题对少东来说实在让他很疲累，他索性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。 医生说原因有很多，少奇之前瞒着我偷偷停药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可能刺激到他了。 郭林没想到少奇的病情这么严重， 以他现在的状况，我认为还是入院就医比较好。 但是他不配合治疗。 少东喝了口酒，背对着郭林。 郭林啊，我开门见山了，如果我让你跟少奇结婚，你会不会考虑啊？ 少东这一句神来一笔，说的郭林愣住了。就算是为了少奇，他都无法想象少东会开这样的口。最初的震惊过后，郭林拒绝得很干脆。 少先生，我想你明白，我对少奇并不是那种感情。 少东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，似乎郭林的拒绝本来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他只是放下手里的杯子。 我希望这段时间你有空能多来看看少奇，毕竟你们还是能算得上是朋友的。 说完这句话，就如同最初他要求郭林进门一样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少东直接回了自己的书房。被他留在客厅的郭林却皱紧了眉头，心情比刚才等在门口时还要沉重，因为他太清楚少东这样的人是不会随便开口的，所以也不会轻易放弃。